那到了晚上呢，节奏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理应让自己节奏放慢，不用那么的拘着自己，摘下我们的面具，好好的在自己非常舒适的熟悉的环境里听听广播，看看直播，放松一下心情。你在中国哪里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呢？我非常想知道。其实世界很大，大到呢，也许这个人在跟你路上匆匆划过，就再也不会见到他。可是世界又很小，在兜兜转转的十几年之后，就像莫文蔚跟她的老公一样，又成了一对。世界就是如此的神奇。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敏感呢？因为相恋这件事情呢，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非常遥远的距离，在不同的城市甚至是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是不是更考验两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自我的认识呢？如果正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真的有是异地的恋情的朋友，我真的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相处的，你们过得还好不好，平常是怎么联络感情的，在忙碌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你们如何过渡这个时间。要跟我取得互动有很多的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每一天都会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和准时达路机里互相的留言。那可以看到视频有两种方式，容我再介绍一下。第一种，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我就出现在对话框里了，我就出现在画面里了，向你 say hello。 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下载花椒这个视频直播软件，视频客户端选择活力982，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直播间，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节目都会呈现在这里。那通过花椒呈现给各位的是青年说和十点达路机，一早一晚恭候各位的光临。同时你要关注我的话，喜欢我的直播，认识我的话，想要去了解我的话，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开场三分钟了，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说了很多的大概的告白，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之后，如果你是一个正在经历异地恋，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有异地恋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的话，我想听你说一说。大家说你这个节目有稿吗？全程脱口秀。第一首歌来自于谁呢？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在十点大陆机节目当中上场演唱的歌手汪峰。亲爱的今夜你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国家的时候，也许挂掉电话你还在想他睡了吗，他在想我吗。 此刻我站在我们世界的废墟里，思考着那黄金般的灰纸上，我想我已经能够放下了，当这春意缓缓驶入深秋，可是亲爱的今夜你在哪里，铁门如风轻拂着远山，此刻我有些疲惫有些难过，亲爱的今夜你在哪里，那淡蓝色的港湾沉睡在波走完的几笔像吉普赛夜曲，我猜我已经可以忘却了，当这灯也慢慢是黎明， 京到厦门2278公里，只为一个承诺，只为见你一面。你曾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吗？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飞往另外一个国家，只为见他一面，抱他一下，然后匆匆赶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国家，继续肆意的想念他。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大家变成更好的人。谢谢花椒用户吴大奇关注了我，也谢谢好多的朋友在分享我的直播间。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真的是在广播电台直播啊。如果你想来看，我就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5层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说说异地恋啊，异地恋有这样一个问题，它确实是很遥远，不方便，见一面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要现在庆幸现在科技发展的年代，我们有这个video 摄像头，我们有智能的手机，我们有各种的方式，语音聊天的软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要联系的人。时间倒流15年，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你在中国，他在美国，你们见一面是要打越洋电话的。我读大学的那个时候还真的是没有打过越洋电话，打过很长很长的电话，不管是跟朋友还是我身边宿舍的舍友。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大学生活，而且从高中就两小无猜了，你懂得，很辛苦。每次那个电话线就一部电话，宿舍里挨个打，老大完了打老二，打老二打完了老大再补充一句，以此类别。如果他是一个单身的朋友，说舍友有一个是单身的，他这个时候就会很烦，他呢就会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充实起来。异地恋是考验恋情的，考验这两个人的情谊是不是非常的坚固。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啊，如果你正在经历异地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本身就很优质很优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们两个有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情感的关系深度和维度，可以让你们的情感在很遥远的地方，不能每天相见的时候还很牢固的连在一起。这需要两个人内心足够的强大，以及两个人彼此足够的信任，更多的是勇气。好在现在非常方便，有视频，有微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联络到对方，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可是这也仅限于工具之内可以办到的事情。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情感和人的身体分开，说了一套背后一套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在恋人之间关系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正在经历异地的恋情吗？如果你有，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谢谢吴大奇分享主播，关注主播。进来的朋友你可以分享我，点赞关注，都是对直播节目的尊重和喜欢。第一首歌来自于汪峰，亲爱的今夜你在哪里。我也想问问话筒那端或者视频那端的你，亲爱的今天晚上你在哪里，是在家里学校里还是在上班？已经快过年了，我希望你回到家里的之后呢， 还真的有机会去看看你最重要的人，也许是亲人，也许是你的朋友爱人。这首歌来自于马条先生的《封锁线》。我不希望异地恋的封锁线是距离和时间，要冲破封锁线，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朋友。 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的心，你还懵懂的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只是在任性的撒着娇。在我睡梦的心灵湖泊，倒映一天真灿烂的笑，你笑我如何能 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点拿录机见字如面，其实每天我写的这些字都是想跟你说一声晚安啊，晚上好啊，我在这里，我用心做节目，每个字都代表了一种惦记吧。还有我每次上直播节目的时候带来的这些CD 的外壳都是我用心制作的，我觉得用心做一档节目大家能够感受出来，虽然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是你可以听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来花椒看我吧，可以找到花椒的用户名字叫做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还可以关注我们的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视频，你也可以点到看到啊。见字如面，有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大陆机里说，这位名字叫做王奇威 TM 可有功夫 R at， 他说哪怕同一个城市不同区，有时都觉得赶路是件很费时间的事情，特别是在北京是吗，尤其是两个人下班之后再坐车聚在一起，待不了多久又要回到各自的住处，真希望以后能住在一起。看来你们还是那种已经彼此喜欢对方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进一步的关系那种，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两个人比如说你从海淀来到朝阳，或者朝阳去到海淀，或者找一个折中的地方，两个人相聚，简简单单的吃顿饭，聊到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最后分别的时候彼此拥抱一下，真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了。男生可以看出来想要打破这样一个僵局，就要好好的努力工作，然后找机会向他表白，让他没有办法拒绝你。我祝你成功，哥们儿，都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异地恋的人呢，他有一个符号，就是你发现他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到咖啡馆喝咖啡呀，或者去图书馆读书啊，或者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是很专注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单身的人，他没有异地的恋情，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的眼光会散，就比如这样，你看老在看四周，比如说看大家的着装，看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惦念着一个人，你咖啡的时候在想他在做什么，就很专注，比如说你的眼神会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想念对方的过程，对吗？比如说你拿着手机不停的在看手机，其实并不是在看什么社交的软件啊，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情，是不是像在联系他，或者说等他的消息，这是不是一件很专注的事情？如果真的你有幸成为了异地恋的这样一个在谈的用户，我们都说用户啊，你要考验一下对方，考验一下你自己。还有一件特别悲哀的事情，就是其实在一个城市当中都不一定每天可以见到，你说是不是？其实跟异地恋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在一个城市工作的两个人，相爱的两个人，周一到周五根本都见不到面，因为太辛苦太累了，见一面要4个小时，而且加上白天高强度的工作和学习，也许他们周末才能见一面。所以说异地恋情除了勇气更多的是责任。时间来到22:25，上半段第三首歌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他的声音，听听看。有一个问题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CD 跳了一下，我再看一下啊、哦。来了来了，我们掌声有请，不是靠颜值而让我们记住的好歌手、好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98.2北京青年广播，说话的人叫周准，即将唱歌的人他叫周慧，歌曲的名字叫做《不想让你知道》。这个歌名听上去是有一点点梦幻的浪漫，加一点心酸的不舍。十点打路机，诚意奉献。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在我心中你多重要。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逃，反正你

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还忽然忘记了一个问题，好些朋友都放假了，如是学生的朋友的话，如果是已经买到票回到家里的朋友，今天是礼拜一，现在是周一，周一看到很多朋友来了，安安欢迎，还有我们的 LCCCC， 还有很多给我送礼物的朋友，谢谢，谢谢你们关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有温度的节目，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个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会在22点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这是我的直播节目，也是花椒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分享，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看视频，与里边所有的听友网友一起交朋友聊天。哦，现在好多朋友就进入放假的模式了，放假更应该听我的直播，我是每周一到周五，我们大概是腊月29结束那晚的直播，也就是在腊月29号我还出现，你记得要来陪我，我是一个邀请，一个邀请。嗯，我们现在真的是异地了，有些朋友也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话，在晚上可以看到我的直播是在比如说东城西城或者海淀朝阳等等的，今天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嗯，如果你正在看的话，嗯，向你的家人问好，嗯，希望你有一个团圆的气氛啊、哦、今天晚上我们说异地的恋情，异地恋情其实最考验的是什么，这两个人的定力，因为我们知道身边的事情会非常多，每天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诱惑也很多，对吗？寂寞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没有恶意的人给你了非常大的关怀和鼓励，送寒问暖，特别是女生，女生很容易心动心软，对吗？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就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你挤公交车等地铁的时候，嘿，就有一个男生与你顺路，每次给你非常体贴的照顾，得体的问候，你是不是会在静的时候想起他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男生也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考验两个人异地恋情的坚固度，是你抗拒诱惑的能力有多强，寂寞很大，孤独很浓的时候，你怎么去排解？有的朋友会说，你联系到你的另外一半啊，可是真的有些时候你联系不到他，他在开会，他在工作，他无法接手机，真的是有这样的时间，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应该看看你们的相片，没事的时候听听他推荐你的歌曲，看看你们的合影，不要让寂寞打败异地的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在下半段第一首推荐给你，诚意推荐 Eason 陈奕迅，我们都寂寞，非常好的唱腔，也是很好听的歌曲，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一定有同感，如果你在电台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希望你好好听听看，这个歌曲有强烈的城市味道，一个男子强烈的孤独感向他袭来，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一笑而过，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谁要理我，很多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有谁来爱我，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最后还一起生活，为怕寂寞我们做了很多，最没空寂寞，偶遇你之后我说想有人爱我，就有人 想过吗？寂寞是我想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寂寞是什么？ 因为一个老你孤走过，把路灯看破，有你在家里苦等的我，难道比他幸福的多？现在不想下班的我，没爱好难过，有爱算什么？我恨我，我不知道想要什么，我不知道又有什么，可能我们都寂寞。一个人寂寞， 一个人寂寞， 两个人寂寞， 两个人寂寞， 可能我 来自于非常非常棒的陈奕迅带来的《我们都寂寞》，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淡定你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来到22:42，我们节目还有17分50秒结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径，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这么多年我终于在夜晚出现了，我个人很开心，虽然这段时间我不能休息，不能陪家人，但是有那么多的听友可以在晚上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本人，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谢谢老牛分享的礼物，谢谢，谢谢大家在花椒找到十点大陆机，可以找到活力982这样一个用户名字。再说一遍，登录花椒，打开你的手机或者 iPad 各种软件，找到活力982，通过花椒就可以看到我了。 其实我们觉得异地恋情呢是考验人啊，但是一定要把握几个点，除了勇气啊、关键词啊、然后啊、纯真啊等等这些，还要就是不能给对方传递负面的情绪，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每天在抱怨，打电话好不容易 online 好不容易在线了，然后你告诉他说，哎，我今天工作非常不顺利，我这个课题开展的不好，我今天不舒服，我们就不聊了吧，然后生硬的挂断电话，嘟嘟嘟，对方的人非常非常难过的，他会想很多，因为你们的见面现在变得已经不是以前意义上的见面了，它其实是一个伤害心灵的沟通的时候。如果你偶尔遇到一些困难都会抱怨的话，彼此都会不开心，但自己的问题终究是要自己先解决掉的，本来你距离就很远，打电话都不是常事，对不对？而且一打电话都是坏情绪抱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对吗？你应该有能力掌控你他不在你身边你自己的生活。既然要做人生路上的伴侣伙伴，我说的是既然要走到这一步的话，就不要成为对方的负担。如果你可以撑起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魅力的体现，对吗？你能感觉到吗？情绪是特别容易传染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换一种方式，嗨，各位好，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这里是十点答录机，你会觉得这个节目是快的。那如果我伴着这样的音乐再静下心来说，你们好，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欢迎各位光临，夜色阑珊，这里等待着你，它是不一样的情绪，情绪是非常容易被传染的。传染之后呢，就要考验这个人接受情绪时他的管控能力。如果他是个管控能力的高手， OK， 我可以排解你的坏情绪，做你的沙袋，做你的出气筒。诶，如果他是一个跟你一样倔强又一点骄傲的人，你俩是不是就会撞击，就 boom 炸掉了，电话就不欢而散，对不对？一定不要传染坏的情绪，打电话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视频的时候也要微笑啊，像我这样，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你两个人不在一起的话，不是在一个城市或者不在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美好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回到国内或者回到同一个城市的时候，要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出去玩，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好好好的走一走，牵着手，把那些360多天或者260多天没有在一起的时光充分的在旅行当中消耗，那个消耗是打引号的，就是两个人彼此的甜蜜啊，在一起分享啊，这是件美好的事情。有共同的规划，我觉得异地的恋情就会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且呢，如果你很忙他也很忙，每天都要联系的话，比如说135周准联系你，246准周联系我，周日我们彼此在一个地方等着互相视频，这就是非常完美的结局，完美的过程。很难的，我在这里坐着 talk show 给你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做到这一些的恋人们他们是多么的棒，他们的恋情应该多牢固，他们的思想境界人观得多一致，他们要多般配，可是偏偏不在一起，这就是人世当中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谢谢各位陆续进入我的直播间，大家都已经放假了，对吗？放假之后就更应该来我这里看看我，关注我，分享我，给我一点鼓励和爱的抱抱。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她的唱腔是高级的、华丽的，充满了故事性，一个城市女子的味道被她用气息演唱表达了出来。你曾经为谁受过冷风吹？谁又为你受过冷风吹呢？我想一定有那个人，如果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都谢谢他。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嗨，你们好，我是周准，欢迎你光临我的直播间，谢谢你关注我，谢谢你分享了我，谢谢你点赞了我，谢谢你来看我。嗯，已经快放假了，或者大家已经回到了家里，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慵懒的感觉，对吗？因为在家的时候你可以非常舒适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受着宠爱，如果你还是个孩子的话。我希望你现在在家里舒适的听我的节目，我们今天聊异地的恋情，如果你打算开始或正在经历的话，我有些话要跟你讲。嗯，如果你没有听之前的话，没有看我之前说的话，你现在再听听也不晚。嗯，就是两个人永远不要冷战，特别是异地恋，不在一个城市或者不在一个国家，一个在远在南美洲，一个远在大西啊，千万不要冷战。嗯，其实我个人很讨厌冷战这样一个恋爱的相处关系，它是很伤人的，而且吵架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一吵架就两个人就会哐叽挂掉电话，哐叽把视频一关。 No No No， 因为你会越来越成熟，你记住，你越来越成熟，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被人依靠，记住了，你有这个责任，不要随便挂电话。但是如果真的有矛盾了，有了你们真的在一瞬间两个人都砰都爆掉了，一定不要过夜，就是吵架不过夜，一定在你睡觉或者天亮之前妥协一下，对他说点心软的话，承认一下错误，嗯，解决完了再休息，这样真的很重要。其实你想一想，两人本来在两个地方就不容易，都有体恤对方的一面，然后你再做一些让他觉得很温暖的事情，我觉得不要过夜，矛盾一定不要过夜，还要学会控制厌恶的情绪。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你会觉得不新鲜感，对不对？就是你不会觉得我，他就是一特别漂亮的姑娘，他就是一特别英俊的男孩，男子、女人、女子，时间长了就会有审美疲劳期。一定一定，最重要的是学会控制那个厌烦的那种情绪化。恋爱也一样，有一个找到你们心灵的一个舒适区，就是说话也就百无禁忌了，对不对？经常会戳对方的缺点，哎呦你这个怎么那么没有那个什么，沉不住气啊，哎你能不能对自己在家的这个脾气控制一下，等等一些小事情都暴露出来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感觉就会随着一次一次的争吵逐渐的减少。所以说要换位思考，说哎，你如果再那样的话你就是更完美了，哎，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真的是最棒的。相处之道，不管是在身边的人还是远隔千里万里的人，懂吗？希望你会懂。这首歌叫做寂寞的季节。有的朋友说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那就让自己做更好的人。陶喆，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 好快好快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才能让心静下来，我们这些在寂寞中挣扎的人儿们啊，希望你们健康快乐。